星岛妹学下 DNI Capital 教母牌陈小平道现在四名的报告感染新闻本地出现感染奥密克戎亚型变种毒株 BA.4 跟 BA.5 的冠病社区病例卫生部公共中发现南区 BA.4 病例跟属区 BA.5 病例三日能在扩展之后都自我隔离主席本地透露才出现前南中亚型变种毒株LU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共力将前南的毒株列为输冠切变种病毒本地的冠病单力性病例下谷较3000期以下报3651期保护水一两病例卫生部文章的数据显示多数新病例是本土病例每周病例都暴露每公告一点上高目前有274人丢在医院其中36人需要用其捐给九月人在家好帮帮地了正在 LU 红红机应需发电与环境波动和海洋在丹麦首都各邦下工扩展感染冠病已出现相应沙牙或小肝流鼻水的症状以表示将自我隔离回归并且啊退地回国庆听苏曼斯为晒仔欧思苗十一在老就年因被千归难高端参加庆典不过苗方谨慎办活动对了朱兴帮区正兴也死一位一些段数顶下因素应接并且要求新长无论在户外或者室内都必须戴口罩高泽医生李显令总理在社交网站提供表示真高兴我国在对抗冠病疫情的道路上看见曙光如成都的参拜仪式几乎恢复到疫情疫情的状态对住各场活动规范十个档案已经有追究食自家民进俱乐部以及食肆业居民委员会跟联协网规范卡拉 OK 兴趣组跟各场班一名协会得好星岛妹圣王宋翁斯表示随着安装管理措施放宽卡拉 OK 兴趣组跟各场班正在逐步恢复公众一来教练讲的民众俱乐部居民联协网讲居民委员会暂缓顺境国防部长汪英雄已经表示希望中美两国能够弘扬国内稳定因为协助打造更强大可持续跟公办的宗教体系不过一在爱沙尼亚出席隆纳的美丽会议室之初对美国的声音无法确定自己的目标使五年能够实现第31届东南亚运动会受力我国乒乓队在女子团体决赛中无法抵挡泰国的强大攻势未行以0-3败北至赫迪明白主席我国自1999年以来透露出初食之夜项目的军功简要新闻报告完了。